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21集。齐城花了很长时间才调匀呼吸，问的时候带着自嘲： 这一生还说了多少我的事？ 应该都说了。 迟志涵很老实，齐城不说话了。迟志涵呆呆地站了一会儿。 要喝水吗？ 嗓子哑成这样，应该是要的吧。床头被敲了两下，迟志涵沉默。齐城的屋子，他那段时间刻意地记了所有的位子，所以很熟。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，站远之后才开口： 是不是不说话的时候比较舒服？ 没动静。迟志涵耸肩，就着昏暗的灯光开始调低暖气，问都没问就拉开了一点窗帘，打开了窗。感觉到外面树叶被风刮过声音的齐城忍不住开口： 你干嘛？ 透气，就几分钟，我快憋死了。 迟志涵站在窗口，声音闷闷的。齐城在床上翻了个身，不再说话。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在这个空间里，谁都没有再发出声音。迟志涵回来了。迟志涵看着窗外树影婆娑的景色，心情平静。他用了回来这个词，用完之后发现自己并不排斥，他应该也是有病的，对于自己这样依赖他的情感完全不排斥。他们是同伴，和男女关系无关，只是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能很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。莫名其妙的默契，应该是因为心里面的缺口太相似。 晚上喝粥啊？你现在状况不好，腌萝卜不能吃了。 重新关好窗，屋里不再闷热，回到了人能承受的温度。迟志涵像之前每天做私厨的时候那样问得自然而然。床头又被敲响了，也像过去那样。迟志涵低头轻笑，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。齐城需要休息，退回安全的距离可以休息得更好。只是他的声音其实挺好听的，尤其是委屈的时候，沙沙哑哑的尾音居然奶声奶气。齐城这一次好得没有之前那么快，在床上又休息了半个多月，但是精神好了很多，不再排斥开窗。迟志涵偶尔拉开窗帘，他也没有很明显的反对，只是很少再开口说话。迟志涵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好是坏，但是赵医生看着他的心理检测报告却激动得眼眶含泪。齐宁接近临盆，在赵医生拍着胸脯的保证下，和齐鹏还有老公一起去了美国待产。那栋小洋房在未来三个月内真正意义上只有他和齐城两个人了。齐宁走之前很不放心地第一万次叮嘱 他：上次发病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摘下了之前的监控仪，你一定要定时看看他，我怕他出事。 迟志涵笑着答应了。齐宁其实也不算坏人，这个弟弟他简直是当成儿子在操心的。那天是齐城能下地走路的第四天，迟志涵终于煮了暖锅，不太方便放到小窗口递进去，所以敲了敲门，看齐城没反应，就直接按了密码锁。 暖锅太大了，我直接端进来了。 迟志涵在门口先等了一下，才开门进去。出乎意料，床上没人。迟志涵端着大暖锅不方便看路，又担心不小心和齐城打了个照面会吓着他，战战兢兢地走了两步，提高音量喊了一句： 你在厕所吗？我放好暖锅就出去。 没有回应。走到吧台放好暖锅，还没看到齐城的人影，迟志涵终于有些慌了，往床那边走了两步，脚上似乎绊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，然后脚踝被冰凉的手抓住。在昏黄黑暗的地方被这样突然袭击，迟志涵几乎吓哭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发现床下面的台阶上躺了一个人，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，棉质的家居裤，赤着脚，脸色苍白，泛着病态的红色，嘴唇微张，眉头紧紧皱起。 齐城， 这是迟志涵第一次喊他的名字，他太意外了，不是因为齐城此刻看起来气若游丝，而是因为这个长相，长成这样的男人居然抑郁社恐。卧槽，那他迟志涵还活不活了？抓住迟志涵的脚踝，几乎用光了齐城全部的力气。齐城很痛，毫无征兆的胸骨下突然像刀割一样的痛，一开始他以为是幻觉，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结果越来越痛，到最后甚至开始作呕，并不是他所熟悉的撕裂皮肤的痛，似乎和自己的心理问题无关，完完全全就是身体上的问题。松了口气，想要打电话求救，却脚一软摔了下去，摔下去之前他还看了一眼时间，确定几分钟后迟志涵会送晚饭过来，就放任自己躺在那里，直到看到那双毛茸茸的拖鞋为止。迟志涵看到自己的样子似乎很吃惊，可惜已经没有力气遮住脸，只能动了动握着他脚踝的手。腹部的真实疼痛和握住他脚踝后手心传来的灼烧幻觉，已经让齐城整个人痛到痉挛，但他仍然很努力地抓着迟志涵的脚踝，冷汗淋漓中晕晕乎乎地惊讶自己现在的求生意识，他怎么突然怕死了？ 我不走，你先放开我。 迟志涵低头看到握着自己的那只手抖得越来越厉害，掌心湿的都能滴出水，脑子里迅速闪过了赵医生说的三大禁忌。 我真的不走。 迟志涵皱着眉头看着躺在地上的男人，太陌生了。齐城很痛，紧闭着眼睛，眼睫毛颤动，咬着嘴唇偶尔痉挛的样子，居然能诱惑得自己吞了吞口水，真是见鬼了。 你哪里痛啊？我先打电话给赵医生。 迟志涵抛下脑子里因为齐城过分妖艳的美色产生的不合时宜的兽性，拿出手机开始找人求助。 不要。 齐城弯着腰缩了一下，熬过了一波痛。 不是心理上的，帮我把手机拿过来，在床头柜上。 太陌生了。迟志涵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时候，脑子里仍然是这几个大字跑马灯一样的转。齐城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病弱的得关在阴影里的男人，让他帮忙的样子明明很强势。 快接近我。 齐城咬着牙关强撑着让自己意识清醒，用最短的话叮嘱看起来有些迟钝的迟志涵。自己吓着迟志涵了吗？ 哦。 迟志涵如梦初醒，迅速拨了电话。他今天真的见鬼了。直到这一刻，迟志涵才真正领教了这栋小洋房设施的完备。他打完电话五分钟后，齐城的房间就迅速被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占领了，再加上十几分钟后陆续推进来的仪器，迟志涵相信现在这个房间除了不是无菌外， 已经完全具备了急诊室的功能。他一直没走，站在齐城视线看得到的地方。为首的中年医生进来的时候看了迟志涵一眼，还冲他点了点头，于是他莫名有了齐城监护人的自觉，甚至在医生要给齐城扎针挂水的时候，下意识遮住了齐城看向自己手背的视线。齐城微微愣了一下，迟志涵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来没有人做过。小时候生病挂水，他爸爸要求他必须看着针头，因为男子汉大丈夫要有胆量，哪怕他真的很讨厌针头进入身体那一瞬间的视觉效果，这么多年来也早就养成了必须要盯着这一幕的习惯。他生病太久了，手上几乎都是针眼，恢复一阵子，青紫还没有完全消下去，又会继续扎满。齐城抬起眼，第一次在正常的光线下对上迟志涵的眼睛，瞳孔不安地震动了一下。齐城其实已经忘记当年那个他暗恋的女孩子的具体长相，但是心理测试告诉他，那是个长相非常甜美的女孩，而面前的迟志涵是这类长相的典型，微微有些圆的鹅蛋脸，大眼睛，鼻尖挺翘，嘴角习惯性向上，说话或者笑的时候会有梨窝。心理学上有种说法，男人会对第一次甩掉他的女人恋恋不忘，有部分男人会因为补偿心理一直跟同一个类型的女人恋爱。他如果是那一类男人，应该会觉得迟志涵这样的长相很美。身上一阵比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加上医生在他身上检查时因为触碰不可避免的灼烧感，让他反常的定定的看着迟志涵的眼睛。他觉得迟志涵长得很美，尤其是现在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痛到精神失常的时候，脑子里居然蹦出了这个念头，齐城的脸色变得更苍白，迅速转头，不敢再看迟志涵一眼，心里面却因为刚才的念头变成了一团乱麻。跟着他一团乱麻的，还有被他盯到发毛的迟志涵。社恐会这样盯着人看吗？对心理病一窍不通的迟志涵，觉得从看到齐城的脸开始，所有的事情都像是见了鬼一样奇怪。 我打电话给齐鹏他们。 迟志涵终于想到自己还有正事没做，看医生已经处理好了挂水，退到一边开始打电话。 哎，先给秦宁，他是最冷静的那个，齐鹏不行，太吵。 哦。 迟志涵默默换了个要打的号码。秦宁过了很久才接电话，接起来的时候周围全是叽里呱啦的外国话，有些吵，可是秦宁的声音很冷静。听完迟志涵的话后，透过迟志涵和正在忙着的医生开始了隔空对话。迟志涵这才发现他一直浑浑噩噩的，连齐城得了什么病都没有问过。轻度急性水肿性胰腺炎，一个他哪怕问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名字。 基本确诊了。他前段时间呢吃的太少，这段时间恢复饮食后又熬夜画画，身体免疫力低了。发病前感觉自己有低烧，擅自吃了阿司匹林，结果药物过敏了。 医生说完瞪了齐城一眼。 问题不大，不严重，只是需要进水进食15天。 一旁传话的迟志涵愣了下，才把原话说给齐宁听。进水进食15天，会死的吧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